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保加利亚今日成金正的主义研究小组网站登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社会主义史科学》全文。